魅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钢琴家里赫特来演奏的舒伯特第21钢琴奏鸣曲。在这部奏鸣曲当中，我们也是聆听到了四个乐章哈。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聊了一些里赫特他的一些轶事。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位特别伟大的艺术家跟常人不同的地方，就他真的不同。 有的说。以前有个说法，就是什么是老天派来的人，他可能就属于这种人吧。 没错， 浑然天成，所以这样的艺术家可遇不可求，他也不是被培养出来的。 嗯， 他生在一个钢琴世家，可是这个世家呢，只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 所以他八岁之前也可能，就是仅仅是观察或者是看别人来弹钢琴。对于他来说， 也许咱们中国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叫"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就是他可能看着自己的父母每天在家里边弹琴教琴，他可能自己没注意，但是呢，潜移默化的就影响到他。所以，以前苏联就说里赫特在研究生之前是个野路子，但是这个野路子呢，只是因为他没有念音乐学院，但他从小呢接受的音乐教育其实是非常正规和充实的。 嗯，好的，那里赫特，有人是这样评价他，说他是自成一个世界，隐秘而耀眼，他像深海的鱼，盲目但闪烁光华，他是无可争议的钢琴大师，的确是这样。那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选择的是他在1972年的时候的这版录音。那在今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嘉宾张嘉林也继续会为我们带来里赫特来演奏的一些钢琴作品，比如说刚才我们约好了他的另外一部非常美妙的好听的内部钢琴奏鸣曲 A 大调作品664。 是的，那今天我们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黑胶集市，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欢迎我们的嘉宾张嘉林为我们所带来不同的黑胶唱片，大家也可以到微博里面关注他，因为他经常会在那里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黑胶唱片，而且还会给大家一些可以下载地址，对吧？ 就是自己显摆一下吧。 好的，谢谢我们的嘉宾，也谢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 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就到这里，我们把爱藏在这里，时间会把一切洗净，云淡风轻，心不能负载太多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心底，一生永远难忘曾经那么爱你，这份爱会是永恒的印记。